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还咱们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花椒的房间里边有 两 个 网友 已经在直播间里边聊起来了啊。我估计这应该是咱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对，这是唐伯，不对，这是伯虎点秋香，不是唐伯虎点秋香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档大型的互动全媒体交友类节目啊。这个主要是来挖掘一下每一个嘉宾身后的故事啊。这个如果你对每某一位嘉宾感兴趣，或者觉得你们俩三观一致啊，感觉气场跟你挺合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啊。这个每个礼拜二都会有嘉宾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三围啊，爱好呀，喜欢吃什么呀，对不对？ 对，变得主要是我们这个每天来的都会是特别帅气的小哥哥或者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 嗯，对，这个我看到这个网友范宝说，这个酒吧的主持人颜值都好高呀。哎， 谢谢。 说的没毛病。 不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大泽老师这么激动呢？不应该是说的粉雪同学吗？嗯，谢谢我们左哥给我一个特写。 今天啊，这个我跟大家网友朋友们说一下啊，今天为什么大家只能看到樊雪一个人的镜头呢？因为今天我们只有一个镜头，就是给樊雪的。不对，今儿不是一个镜头给樊雪，今儿俩镜头全给樊雪，就让你们看看酒吧二的这个主持人的颜值到底有多高。 对啊，主要是左哥说这个长得好看的才配给镜头，然后我就义不容辞的接下了这个活儿。 我要把镜头抢了，你等我一下啊。这个闲话少说，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聊一聊我们的十一长假。虽然今天已经是10月12号了，离这个假期已经过去4天的时间了， 意犹未尽啊！但是我 对，虽然我一直都在上班，也没有经历这个长假呀， 一把辛酸泪 啊！但是呢，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啊，他可是这长假让他玩的天南海北的， 真是够长的， 那肯定特别的长啊！这个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五道口种树大学的严兴宝。五道口种树大学，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好奇了，五道口种树大学是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五道口男子金融职业学院，大家或许了解了吧。对， 五道口什么？哎，那个各位啊，咱们先别公布答案，嘉宾，咱们先别公布答案啊。这个兴宝同学，先让各位网友朋友们 猜 一 猜， 第一个你说的是什么？ 学院， 五道口种树大学。 五道口种树大学，五奖竞猜，现在开始。 五奖竞猜，谁打理你？ 五道口种树大学，五道口可是 后面还有一个男子技术学院， 男子金融学院 啊，金融学院。 男子金融学院， 这也就是给大家提示的词是五道口， 都是在五道口， 种树 是在五 道 口。 男子， 对，这个一个是几个关键词啊，五道口啊，这个种树啊，男子啊，金融啊，这四个关键词，两所学校，对吧？ 五道口是 我们也可以称为五道口女子种树学院。 五道口女子种树，五道口 男 女 种树呗，是吧？ 五道口男女种树学院， 这 有没有网友朋友们知道这个种树学 院 是什么？ 这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听上去咋屯的呢？ 屯屯的，这种中枢的屯屯的名词怎么能发生在我们那宇宙中心五道口呢？兴宝跟大家别卖关子了，简单说一下吧，你是来自哪儿的？ 我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 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说自己， 哎，我看到这个环环同学说北林啊，猜出来也叫北京原谅大学，啊， 对，这个梗输出呢是前些日子我们主楼前面就是全部布上那种绿色的荧光灯，然后整个主楼包括北京林业大学几个大字学校的名字全部都变成绿色了，一到晚上，所以叫 北京原谅大学 。 这也应该是本校的学生对自己母校的一种戏称或者爱称吧。 绿色，就是中国最高绿色学府。 中国最高 绿 色学府，北京林业大学。哎，那你说的第二个，刚刚那个 是清华 男子金融学院。 哎，还真的是 什么男子金融学五道口男子金融学院、 哎、 清华大学，我的天， 但是这真的哎，就是我们都说优质男去哪儿找，五道口里转一圈。 那今儿晚上你是不是有地方去了？ 哎，那没不，樊雪是正经的姑娘嘛、 啊、 对吧？ 真的吗？是姑娘，我相信正不正经啊，这个有待考虑啊。这个我看到我们好多的网友朋友们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这个主持人杨帆啊，这个我这之前在主持人节目的时候经常看到，就是这些朋友们经常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刷弹幕，而且刚刚还有一哥们说今天的嘉宾看电影就是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文化人，这我就不乐意了。 就我们大佐老师也戴眼镜啊， 我每天直播的时候都戴眼镜，也没有人这么说我呀，是不是？ 对，我们大佐老师戴眼镜就显得很色眯眯的那种。 色眯眯的也没 有。人家我们嘉宾是文化人的象征，我们大佐老师是有点猥琐。 来来，行，打住打住啊！这个既然今天咱们的主题呢、嗯、是聊一聊我们的十一 长 假，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说了，今天这个嘉宾星宝呢，真的是把整个十一假期玩了个底朝天啊！ 这怎么个玩？ 虽然没说去了全世界各地吧，但是我看他给我发的这些地方啊，嗯、基本上都是我特别特别梦寐以求的那些地方。星宝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十一假期都去哪玩了？ 嗯。 主要是去了那个内蒙古乌兰布统， 内蒙古的乌兰布统， 乌兰布统， 哦， 属于赤峰市应该 啊，在赤峰那边。 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哎，就是后知后觉说乌兰布统，我以为是国外的，本来真的这是没文化真可怕。 国内的， 本来刚说这个的时候，我是没反应过来，但是我这个地方也真的去过。嗯、那你来这儿就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景色，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嗯， 主要是那个我们首先就是去看日出， 嗯， 日出的时候 好有情怀啊。 我们早上5点就起了，然后出发。嗯，那地方呢早晨特别的冷，我们穿着羽绒服仍然被冻的、嗯、 我也有去， 仍然被冻 cry 那种感觉、嗯、 我是夏天去的，我夏天去就是早上和晚上都还蛮冷的、嗯、需要穿长袖这样。那你们去确实应该是天气挺凉的， 特别。 哎，你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个乌兰布统赤峰这地方一下子情绪就低落下来了？我不点你这个点啊、 哎、大家知道就好、 哎、大家知道就好了啊。 是是， 这个 点到为止。 对对对，一会儿如果大家想知道后事如何的话，也可以小刷一波小礼物，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解密。 对对对，乌兰布统应该是赤峰那边应该是都是大沙漠吧。 嗯，我们去那地方， 有草原的， 对，有也有沙漠，也有草原比较多、嗯， 就是草原和沙漠连接起来的地方。 对， 然后去那个乌兰布统看了日出。哎，当时之前有没有去过类似的地方看过这样的美景？ 之前去过泰山看日出。 哦， 我是山东人嘛，所以泰山嘛，我们五月归来。就是泰山归来不看山， 对，泰山归来不看山。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加个微信之类的。我也看过泰山的日出。 那今儿你们俩聊， 对， 那今儿你们俩聊。我在这儿呢也找到了不少这个嘉宾当时去这个乌兰布统的照片，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这节目吧，之前来过好几期这个摄影专业的，或者是专门学拍照的人，然后也就向他们这个打听了一下怎么拍照片。但是这种照片我之前还真没问过，就是这种飞起来呀，然后摆个姿势什么之类的。我原来，你知道我怎么拍这种照片吗？ 嗯，都怎么拍的？这样？ 苹果手机里边有一项功能叫做慢动作。 人家跳起来是那种一秒，我们大佐老师一跳他个两分钟。 就是我估计这个很多人都用过这功能慢动作、嗯、然后它不是一个录像功能， 但是很吓人啊那个、 不是这样的，你先听我讲完、嗯、然后这个嘉宾的照片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不是飞起来的吗、嗯、然后抓拍一张，我估计很多人都是抓拍的，就看自己照相记录。我这照相记录不行啊， 100张里面选一张。 对，我照相记录不行啊，我就拿那个慢动作、 嗯、 啊，这个先录 左手右手一个慢，不好意思，听到这个慢动作忍不住。 是不是说到了赤峰这个地方，想起了一段？ 不是，来我们走， 来就不 扣 你这个点了啊。 就是 这个， 嗯， 拿那个慢动作录像的时候、 嗯， 然后你先在地上就是待着，就是正常的一个动作待着，想好你的起跳动作之后， 嗯、 就是正常的录像，然后你起来，然后把这个慢动作的录像打开，从中间挑一张你在半空中停留的照片。 截图。 哦，截图。 然后就成为了一张这个非人的一个照片。我每次 你能拍出来就不错了。就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总是被拍那种面目狰狞，茄子啊，就正好能准确的抓住你说那个炸的时候，茄子啊，就这种表情啊，就这样，我会掉粉的。 刚刚谁说的酒吧颜值这个主持人颜值都很高的？ 就比如说这种、 啊、是谁？站出来，开玩笑的啊。那个嘉宾刚这组照片当时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而且是在什么样的契机拍的这组照片呢？还有其他的给大家看一下，你比如说这张。 嗯， 好有感觉。 这个呢是就是我们想去看日出，然后呢我们本来是要登上山顶看日出的， 嗯， 然后后来觉得登山可能来不及了，后来就去了那个山对面的一个，就是前面是一片湖， 嗯， 在那湖边，然后呢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太阳好像要被那个山挡住了，好像出不来了，然后当时我们非常沮丧，然后这时候呢、嗯、我们就是心情比较低落，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拍一个飞起的照片。然后呢这个照片其实拍的过程，就是你如果想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嗯、 一定要带三脚架，一定要带三脚架，一定要带三脚架， 很重要的 是说三遍啊，一定要带三脚架、 嗯、 因为你用手拍的话应该是 就像我一 样效果， 这个面目狰狞的那种、嗯、 然后呢就是要造成这样的剪影效果呢，需要对一些参数进行设置，就是面目狰狞那个应该是把就是你把就是那个光调太亮了，然后让你的整个轮廓都非常清晰。 难道面目狰狞的那个表情不是要调一下自己的生理参数吗？ 我本来就很害怕我们嘉宾 调一下自己的表情参数什么之类的。 我本来很害怕我们嘉宾说这个是因为先天条件不太好，我说长得有问题。哎，这果不其然，我们大佐老师就给我点到这儿了，这点我呢。我 点就像点就像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点那儿。这个星宝，咱们继续啊，继续讲这组照片。 要拍出一个剪影的效果，就是它背光的时候， 嗯， 人都是那种剪影的效果，然后这时候呢要把光圈给调小一些，然后让进光量小一些，然后把快门速度提高一些，这样的话人就有剪影的效果，然后呢快门速度高了也不容易糊， 嗯，也不容易糊。 对，你如果快门速度太低的话，那就会有一种光影拖拽的效果在跳起来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咱们可以用普通的白话文来 就是 简单的解释一下。 你拍出来就是一片你跳起来的影子，然后就是不能把它瞬间你拍起来瞬间定格在那里，所以拍出来效果就不好。 所以说就是我们嘉宾是个摄影爱好者吗？ 对，我是我们学校摄影协会的。 哇哦， 这次也就是和大家一起出去玩。 这个我们有摄影爱好和兴趣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们也可以啊、跟我们 多多的关注一下了啊， 一起约拍哦，漂亮的小姐姐。 这都不是小哥哥的问题了。 突然之间啊，这个我是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调动嘉宾的气氛， 突然 一句话 嗨了， 一句话，有小姐姐我们可以去约拍哦。哎，真的我是发现了有这个摄影功底的男生真的 特别招女孩喜 欢 女孩喜欢， 他就属于那种别人家的男朋友， 也不一定非得是男朋友，就是别人家的男同学，别人家的男闺蜜，别人家的男朋友，别人家的男人，对吧、 嗯、 这个都是特别招女孩喜欢的。但你看像咱们啊，这个每天坐在主播台上，假如嘉宾今天、举个例子啊，假如今天嘉宾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小姑娘，我们只能在这儿饱饱眼福，心里边是万分都不敢想啊！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左哥作为单身狗的咆哮吗？ What？ 你说什么？ 毕竟我们嘉宾这个是有才、学习又好、又有颜，而且还会摄影的一个小哥哥。 嗯、 这个也呼吁我们大家，这个可以约拍的小姐姐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嘉宾。 哎，对，这个大家如果有对今天这位嘉宾有想法呢，不能说有想法啊，对这个拍照片有想法的话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现在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个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还有关注，因为这个留言实在是太多了，我就没法一一的念了啊。这个可有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 说主播会说又幽默，还刚刚夸了一下雪雪说的对，么么哒。 么 么哒。此刻后期天上应该掉下那个小圆脸。 问一下，这是突如其来的告白吗？ 哎，不是，想得多了啊。这个刚刚说完了十一假期嘉宾的出游啊，而且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还有应该说是一组，不能说一组吧，就是一个人民日报的地铁也是刷翻了我们的朋友圈。 没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人民日报地铁上面唱歌的这帮人啊。 哎，我有关注啊。 哎，对，这个先不给大家卖关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来自于应该是在十月一期间，就是十一假期 十月二号 那天发布在人民日报官微上的一个视频，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本京地铁西湖号线，列车开往四惠站方向，终点站是四惠东站。 在人民日报 微博、微信客户端， 和我一起唱出我们的爱，不爱你中国。 大家刚刚听到看到的这一小段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也不给大家放完了，这个应该是出自 阿扎 啊，就是 AZA。 哎呦，这土的 AZA。 不是，给大家翻译一下，你说阿扎谁能谁能去了解他们呀，对不对？ 所以就是 AZA 是吧。 对， AZA 啊，这个纯人声合唱团啊，也叫阿卡贝拉合唱团。之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是他们当时为了献礼这个十一，就是国庆节祖国母亲生日， 我爱中国专题的这个一号线地铁的一个专题列车。如果大家幸运的话可能有看到，如果更幸运的话就可能会看到这道更加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我们阿萨微唱团给大家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嗯，对，这个也是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既然咱们片子都放到这儿了，这个 flag 咱也立到这儿，之后等过段时间我们会把这个 AZA 合唱团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来让大家现场的看一看他们的纯人声演奏啊。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嘉宾星宝的这个分享，还有他刚刚那门准确的摄影技术。哎，今天真的是我听到是最厉害的， 长知识了， 最学术性的摄影的技术。 对，虽然没怎么听懂， 但是我至少能感觉听出来很牛，你知道吧？ 对， 哎，对，这就行了啊！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韩餐厅》，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